是否知道这不叫爱？幻想最容易带来伤害。如果你总是这样期待，爱情永远不再来。爱要说，爱要做，做个男人应该这样洒脱，不后悔，不退缩，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爱要说，爱要做，付出以后才会知道结果。不后悔，不退缩，他给你个机会，不要错过。爱要说，爱要做，做个男人应该这样洒脱。不后悔，不退缩，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大家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歌手黄歌选，是他1998年推出的个人专辑《露水》当中的一首他自己非常满意的歌曲《爱要说》。我觉得这首歌当中一直在唱“爱要说，爱要做”。虽然我觉得做肯定比说要好，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选择了爱要说，也许说出来可能是第一步吧。黄歌选曾经说，这首歌的定位和意境都非常好，听着这首歌，他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面对意中人却又不敢说出那三个字的大男孩，承受着内心的那种煎熬，品味着那种暗恋的苦涩。不知道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首歌呢，在1998年一推出啊，就获得了当年第一季度的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的冠军。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王菲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呢，这首歌是翻唱自中岛美雪的一首日文歌曲，叫做《口红》。但是这首歌经由王菲用粤语演唱之后呢，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并令她一下子就跃入了香港一线歌手的行列。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信心，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心。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我找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位长着大胡子的歌手张浩哲，歌名叫做《不是我不小心》，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因为这首熟悉的旋律它是发行自1989年的。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节奏平缓的歌。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只怕就此迷失自己。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仔细问过我的心里，到底付出真情几许？虽然你从不曾在意，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成灰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虽然它的问世时间并不长，但是确实是一首好歌。在歌曲录制的过程当中呢，那英是全身心的投入，甚至在录制的时候曾经一度哽咽，她不禁当场表示这首歌一定能够感动到大家。接下来好歌继续，我们会听到由张惠妹带来的一首《勇敢》。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是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谁说过爱会让人不自由，所以你要我等候追求。有太多快乐自私做借口，你让我最后把心痛当拥有。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折磨。

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 歌手苏芮，他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是首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人物。而且他素以个性倔强闻名，一直拒绝录制他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他的听众和观众们负责，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马上我们就会听到他演唱的一首老歌《是否》。 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一句话？请把伤处留孤独，多少次的寂寞 是为了告诉我自己。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我想我不用对他们做太多介绍了，因为这两首歌您一定会很熟悉哈。第一首呢是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而另一首呢是张惠妹演唱的，发行于1996年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以的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

诉我，你不要再错过我。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是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想见你的黑夜，我想见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依然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未了情》这首歌呢，是1991年电视剧《夜深沉》的主题曲，取自京韵大鼓的曲调，非常的抑扬顿挫，而且歌词极富诗意和哲理，人情冷暖，让人回味无穷。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未了情》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春梦。 说那有情人结成金腕书，为什么银河隔断双星，虽有离世一点痛，却落得老燕纷飞，歌西渡老燕纷飞，歌西渡。早知春梦终成空梦，莫如当初不相逢，恩恩重重怨重重，人间最苦是情重，一步步追不回那里人影，一声声诉。 北京时间23:00。